大家晚安。 晚安。 这个是我们瓜牛马路制造所首集的 podcast 第一集。 对，第一集。虽然说是第一集，但是其实我们已经重录了四次了。 最少四次。 对，最少四次，不包含那些就是开头三十秒然后就吐槽的。对，希望我们这次可以成功顺利的录完。对，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瓜牛马路制造所的所长， 就是你。 对，就是我啦。然后还有我的副所长，就是、 Hello、 对我旁边这一位。好，那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好。 对对对，我们要谁先呢、啊？ 你先。 哦，我先。好，我是文生，然后是美术系，现在是研毕业状态。 大几？ 哦天哪！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 不好说，不好说。 我86年次的，我自己都不敢算大几。对，然后因为之前有些经历啦，就是那时候在2-3年前的时候进到学生会。对，然后一度就在这种偏向有点政治性质或者是公众性质的东西，就一度上的参与。然后后来在这个反正就是今年的时候，这学期的时候有学校找我们团队来接任，就是这个瓜牛马路制造所的规划。然后等一下会详细来谈一下。 没错。 对，好啦，换你自我介绍了。 我是子欣，然后我是政治系4年级，没有研毕，刚好4年级。然后。就是之前也是有参加过学生会啊，然后或是一些比较偏向是社团性质或者活动性质的一些组织，所以在可能办活动或是不管是办活动或是学术上面都有一些经验。对，然后也是这学期就是跟文生一起被学校找来管理艺术村，就是制造所这样。 对，然后子欣其实经历是比他所想的还要更丰富啦。 No 對，就是 没有。 他有修政治系，然后也修企管系的课， 差点被当。 对，然后哦，对对对对，你要讲一下你那个哪一堂课差点被当？ 你说哪就作业管理啊？我真的是就是用尽了我所有心力，因为我是政治系，然后大家也知道政治系就是稳住嘛，然后不管是期中、期末考或是报告都是申论，不用读书，也不是不用读书啦，就是比较偏向文字阐述，对。然后我已经大概3-4年没有碰数学，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真的太难。 那还好，我美术系的是不用修什么作业管理，对。但是我们在我觉得我们在过去的经验大概都会有一些共同的想法，就是说其实不管学术之间的界限如何，但是你在实际实务上面，他们往往都是交融在一起的。 没错。对啊，等一下我们是还没说这一集要谈什么。 哦，这好，那我们补充插进来一下。 好， 对，就是我们这一集基本上因为是第一集的关系，所以会来谈一下说瓜牛马路制造所到底在做什么，那我们为什么会来规划这件事情。 嗯 ，OK， 那当然就会在细谈说瓜牛马路还有制造所这三个元素分别又代表什么， 他们之间的连接。 对对对对，好，那我觉得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的经验我们在后面几集都会来提一下。 好， 对对对， 那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叫瓜牛马路制造所？ OK， 好，瓜牛马路制造所当初在命名的时候，那它其实原本的名称叫做东海大学艺术村。 嗯 ，OK， 就是如果各位同学在那个二校宿舍上面有看到一块很大的帆布，然后在写艺术村，对，就是那个。好，艺术村的规划在过去的话，因为可能因为各种各式各样的理由啦，那因为其实那时候的决策我是完全没有参与到的，对，所以。但总之他可能跟同学距离稍微遥远了一些些，对，所以后来这个学务处，因为我们之前有选过这个东海大学学生会长选举，然后那时候在社群经营上面有一些小小的心得，那学务处就在选完举之后找了我们啊，然后就说你们能不能把你们的经验来用在这个就是宿舍主题村的规划上面。好，那一开始的思考是这样，就是我们觉得艺术村这个艺术这两个字，不管距离同学还是距离就是对于大一的同学来讲可能相当的遥远啊。对，就是艺术这个东西的听到的时候觉得有点太高大上嘛，或者 大家会觉得是美术系的特权。 对对， 碰不到那种。 对，就是毕竟我们可能去美术馆什么的经验的影响下面，好像艺术它不是一个那么活泼的东西， 比较难接近和亲近吗？ 对，我觉得是亲近这个元素稍微有点难的。 嗯， 对对对，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说，那这个主题要怎么去转换？ 嗯， 对。那后来出现了一个转换了，就是说艺术其实都是在对于创新和对于创新的事情或对于社会提出你的观点， 嗯， 然后做提出这些观点之后去实践。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不要转而来做从创新到实践的这个过程？对，所以后来就是找了。 二校最多的两种生物，那一种就是瓜牛，一个就是马鹿。 一校应该听不懂，跟我一样。 然后其实二校还有一条路叫做瓜牛路，对，就是一路从创院，然后要走到宿舍的那条路，中间会经过美术系。对，那瓜牛路就下雨天之后非常多瓜牛在那边，你不小心你就听到，晚上走路你就那样咔嚓， 超恶， 对，你就回去脚底就一块黏黏的东西。对，所以那制造的概念的话，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个世代啦，我们后续会聊到，就在这个世代，因为有蛮多的特性的，所以其实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再有上面那个当权者来决定你可以做还是可以不做，其实有蛮多方法你可以让当权者的权力分散化，也就是说你可以找到支持你做这件事情的人，然后找到支持你做这些事情的资源，然后你就可以其实就可以去做，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性，所以它才叫做制造所，就是有什么东西你就自己来打造吧。 就跟当初我们那时候会想要就是取制造所名字，也是因为我们不想要比较像是我们在提供或是我们在给予二校宿舍的东西，比较像是我们想要邀请二校的宿舍同学一起来跟我们创造，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世代所应该创造出来的艺术。 对对对 对, 对、嗯、然后在这个在这个整体的概念上面，我倒觉得有一句话是可以蛮贴切瓜牛马鹿制造所想要做的，就是我们希望去带着大家用自己的速度，然后用不一样的姿态，然后去找到自己想要前进的那条路。对，那当然实际的意向上面就是从管院到美术系，然后一路到宿舍这条路上面，大家每天都要走。对，但是我们蛮想要陪伴在大家一起去走出一条属于下课后，然后属于课外的可以来做的事情的这条路。对，不如我觉得可能同学们现在听到这边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模糊，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个世代的特性来开始切入，就是，我自己会一开始会看到有这样的主题可以来做，是因为看到了群众募资这件事情。对，我不知道子欣有没有接触过相关的。 算有吧，而且也是近几年来，就是群众募资这个东西也就是兴起还蛮快的。 对，我那时候看到了几个资料啦，就是群众募资这件事情其实和这个在太阳花的时候其实有蛮大的关系的。 怎么说？ 因为太阳花那时候他们为了要筹措经费，对，所以那时候有一间群众募资公司叫 Flying V。对，然后Flying V 当时有一个算是一起创办的人叫林大涵，对，然后那个时候太阳花为了要去募资，所以在 Flying V 上面丢了一个募资专案，对，可是因为受到当时政府的一些你也知道嘛，就是政治这样子，对，所以当时的 Flying V 的老板并没有就是马上的让他上架。然后我不确定中间发生的过程的顺序是怎样，反正总之就是后来决定不让他上架。对，那当时林大涵就跳出来，他就说没关系，这个案子你要上架，就是你一定要上架。那我对于就是你竟然不让他上架这件事情感到无法理解。对，因为群众募资照来讲是一个等于他其实就是 他其实不应该有就是限制或是 对 类似审核的概念吧？ 对，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分散权力的一个机制。对，所以后来大涵就在虽然后来的确是上架了，然后的确也做到募资了，可是大涵觉得他理念不一样，所以后来他就自己也出来开了一间募资公司，那这间募资公司就叫贝壳放大。对，那贝壳放大里面他常常会提到一句 slogan， 就是贝壳就是以前的金钱嘛。对，那他也是会孕育珍珠的东西。对，所以贝壳放大就是希望去孕育出每个人的孕育出自己的那颗珍珠的时候，同时帮你募到那些实际上需要的费用，所以它其实是在一个它其实是一个梦想的放大器。对，那当时我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在思考说，其实我们的同学可能刚进大学的时候是人生一辈子最有梦想的时候嘛， 18岁， 17转到18，然后18转到19的这几个阶段。对，其实你是最直觉上知道自己一辈子想要做什么事情的。对，那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对一些资源的关系，一些媒介的关系，所以我们有办法来带着同学一起来做到，而且这件事情可能是在当前的教育体制里面比较没有去谈到的。对，只是你在之前可能在创业团队啊什么之里面的经历，对，又觉得哪一块是学校的当前的教育比较少去提的吗？ 比较少去提的。我刚刚比较直观想到的是，就是你刚刚说每个人在十七、十八、十九岁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我自己在那个阶段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是我找不到想跟我一起做一样事情的人。嗯，就是我没有一个平台，然后也没有一个媒介或是管道吧，去找到这些愿意和我一起努力，或是愿意和我一起去追寻自己梦想的人。那那时候就会比较偏向是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嗯，就是没有人跟你一起。 是， 对。那如果扣回来这个主题的话，我们也希望是，也是希望可以把就是二校宿舍当成一个平台和媒介，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找到和自己，就是愿意和自己一起前进，然后一起去和自己去追寻梦想的人吧。嗯 嗯。那你觉得这个梦想，你后来是怎么去找到的？ 怎么去找到的吗？嗯，如果是讲比较实际一点点的话，就是没有。嗯，对，因为那时候其实你现在要我回想我那时候想做什么，我也忘记了。嗯，只是那时候确实比起现在会比较有很多天马行空想做的事情。对，但那时候可能也因为没有资源，然后没有人脉，所以会把它放在一个你可能完成不了的目标。嗯，对。嗯，那因为现在几岁？21、22，现在就是会考虑更多现实层面的因素啊，就反而不太敢去想那么多可能没办法达到的事情。嗯，对， 对。其实我后来有在思考说，其实这是一个长大的过程。嗯，对。可是长大是否就一定会离开梦想？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蛮值得被讨论的一件事情。嗯，对，就是人们往往都说，当你发现自己成为一个大人，或者是当你想要成为一个大人的样子的时候，你就真的变成大人了。 什么意思？ 就像好比说，当你开始心中心心念念的那件事情是大人们在心心念念的事情，嗯，对 对的时候，你就变成真正的大人了。然后我自己都一直期许自己活在一个很青春期的状态。嗯，对对对。然后对，我不知道，如果从你现在大四的这个角度来看，嗯，对，你会觉得自己到变成一个大人的样子吗？ 我觉得没有欸。嗯，感觉，嗯，如果是从自身角度出发的话，就是也不想成为大人吧，就会比较希望就是保有可能比较年轻或者比较青春期的时候会有的想法和思维。嗯，那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还不够成熟，然后经验还不够足以变成一个大人。 对，就是，嗯，对，就是这两个当中的矛盾，我觉得会是蛮多同学在大一到大四的时候不断得面对到的问题。 可是你，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大一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快要成为大人了吗？ 我觉得在大一的时候，我觉得更大的感受是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孤独感。嗯，对，就是当时我进到好，这个就是可以公开的说，对，就当时我进到我的系的时候，嗯，然后我很简单的告诉了旁边的同学说。那才进去不到一个月吧。嗯，对，我看着大家上课之后的样子的时候，我就跟隔壁的同学说，我不会在这边毕业。哦，对，就是那个，但是讲出这句话，并不是因为什么自傲啊，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样。我觉得比较大的是你感觉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然后那个格格不入， 我觉得这应该是所有大一都会面临到的问题吧，嗯，会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群体。 对，然后可是我觉得那时候的群体比较。不是因为可能人际关系啊这方面，因为其实那时候我的室友，然后我们同学们都对我相当的好，对，那个时候是，对，经常会大家每天晚上约出去吃饭啊什么的，嗯，对。可是我觉得那个格格不入比较像是我可能来自于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高中，嗯，对。然后当来到大学的时候，哎，发现这个竞争感好像开始消失了，嗯哼，对。然后好像大家没有往一个你说所谓非常的。激烈竞争的一个目标在前进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格格不入比较像是这样子。 哦， 对，就是你会有一种好像人生不该这么松懈，对对对的感觉。对，可是的确会有一个孤独感。对，然后那个时候发生一件小故事，就是我去找了系上一位非常厉害的学长，嗯，就是那学长在创作，他那时候还没毕业，可是就已经开始接外面的案子， 好强。 然后对做的东西都是需要结合理工科系所拥有的知识，嗯，对，来做出的东西。然后问他说：“哎，学长，你就是我周遭的人都没有人想要一起做这些事情，嗯，那该怎么办？”嗯，对，那个学长那时候就跟我说：“本来就没有人会和你一起做这些事情。” 嗯，太难过吧？这对一个十七、十八岁来说，这是很大的冲击。 对，那时候就真的是，对啊，就那时候是小大一啊，然后对，就是 你希望哎、欸、下了课之后哎、欸、大家可以三不五时一起聊聊艺术的世界在干嘛、啊， oh. 或者外面世界在干嘛、啊？可是当你发现没有那个对话的时候，然后又有一个人跟你讲说啊，本来就不存在这个对话的时候，哇，那个孤独感真的是真的是 爆棚， 对爆棚，对 对, 對。所以后来我打算就是后来就打算考到别的学校去嘛， 嗯、 oh. ，对，那时候有一些其他的规划，对。可是我觉得现在返回来看是，现在学长讲是对的， 嗯， 对。然后反过来讲是。如果你还没有受不了到你自己开启那个对话的话， 嗯， 对，那就代表你不够想做这件事。 嗯， 对，就是当那个对话的那个对话建立本来就不该是别人开头的。 那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回去讲话，我会觉得比较像是你们有各自想做的事情，他想完成目标，但你们有可以一起就是前往这个目标的人和你一起努力。的感觉， 对对对对、 嗯、 对，就 你们是一起在往这、嗯、一起在往各自的目标前进，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这条路上。 对对对对、嗯、我觉得那个孤独感来自于你以为或者是实际上也许真的是如此、 嗯、 所以你可能以为这一条路上面只有你一个人。 嗯嗯嗯， 对，那当然对这个我想如果有希望在大学里面做一些事情的同学，可能在大一的时候都会蛮普遍面临到这个情况的。 嗯， 对，所以其实也蛮希望在制造所的规划里面去把这一个事情做出来。 嗯， 对，就是第一个是也许先让大家慢慢的去探索自己想要做哪些事情， 嗯， 然后再来我们帮同学之间彼此做媒合，然后去找到彼此之后，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是我们看看如何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进。 嗯， 对，所以。这样看下来，就因为只是你自己经历蛮多元的， 嗯， 然后对，然后我隐约的感觉到，其实，在当代的每个人的个人的生涯发展里面， 嗯， 多元绝对是，在未来它绝对是常态， 嗯， 对，你自己怎么看待你的规划上面的多元？这个是你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吗？还是其实是有经过规划的？ 当然是没有经过刻意的规划、 嗯， 只是一开始，以我自己当举例的话，是我读政治系嘛，然后，大家可能包含我自己大一的时候，就是会就是蛮觉得说，哦，我读政治系，所以我之后一定要考到一个很好的政治研究所，然后可能在某个议员旁边当议员助理，然后我的以后的人生道路就是长这样子。但是后来好像是到大二的时候，发现自己好像对。政治没有那么大的热忱，应该说是还是喜欢，可是没有真的热忱到你愿意付出接下来的十几年在这个东西上面。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吧，那就感觉可以试试看其他东西，所以才会开始去碰就是其他领域的东西。然后那是我当时的想法。那如果是我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会觉得说，如果你还没有真的找到你就是。真的很热忱，你愿意付出很多很多时间或是心力在上面的东西的话，那你就可能多方面去尝试吧。因为在你在尝试的过程中，其实你可能这四年来你可能不会找到一个就是你有热忱的东西，但至少你可以在就是寻找的过程当中去排除那些你不喜欢或是你就是觉得不是自己擅长的领域。对，或是说你在就是各方面接触的过程中，你也可以就是去融合或是去类似融会贯通， 对 对啊，比较好玩啊、 嗯、 就是不然不觉得你就是四年然后十年三十年都在碰同一个东西很无聊吗？ 你看大家知道子欣是一个受不了就是自己一整天没有做完一件事情的人。 没有，我可以一整天躺在床上看剧。 但这件事情发生频率大概一个月只有一天吧。 没有， 對，我这边要小小补充一下，就是光流马路制造所，我们在上学期的时候， 嗯、 然后我们采访了11位的人物嘛，哎、欸， 九位啦， 跟着，已经采访到昏头了，对，然后采访了9位人物，然后他们都是在不一样的路上面，然后用自己不一样的速度在做着自己喜欢或者是擅长的事情， 嗯， 对，那我们会把它做成一本刊物，然后会在开学的时候来发放，就是这个二月多开学的时候、 嗯。不知道到底是刊物先出来还是 podcast 先出来。 对，不过没关系。如果刊物已经出来，然后你现在才听到这一集的话呢，就跟身旁的同学问一下，或者是来我们粉专问一下。 没错，还 有名额多的可以再给你。 嗯， 对。然后之所以我提这个，是因为中间的时候有一个访者吧， 嗯， 我忘记是哪一位。然后他在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方法很简单，他只问自己说：如果有一件事情是你未来20年都必须做的话， 嗯， 对，你想要做什么？然后再反问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一件事情是你未来20年永远都不想做的话， 嗯， 是什么？然后透过去问这两个问题来找到自己想要做什么。 嗯嗯，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之前读过一个社会学上面资料，然后他也提到说，其实当代的某种当代社会的焦虑，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表态自己想要做什么，和自己是谁。 嗯， 对。然后，我想这个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规划里面稍微去提一下这件事情。 你的意思是，就是大家的焦虑感来源是他没办法去提出自己是谁吗？ 对，然后这件事情也许在社群媒体上面特别的明显 哦。 对，因为社群媒体上面每个人都是一个品牌的情况下面， 嗯， 对对对。当你没有办法自己诉说自己是什么样的品牌的时候， 嗯， 对，它其实是有一个蛮强烈的焦虑感， 嗯嗯， 对。但是我们也在观察，就是其实我们在做这期刊物的时候，蛮大量思考的是，我们到底是 Z 世代还是 Y 世代？然后接下来的，现在在大一的同学，他们当然都是 Z 世代， 嗯， 对。那在这里面，他们所面对到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有一个观察是，他们所面对到的焦虑感其实相对来是小很多的。 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这个焦虑感有一点点被，分散在他们的成长的这个好几年，就是他们青春期的这段时间， 嗯， 甚至包含小学的时候， 嗯， 对，就他们的这个人设有一点是从小就可以。去塑造出一个角色出来， 比较早去接触到网络吗？ 因为网络上面有一个网络上面会让人们在我平常日常生活外再去形塑出第二个角色， 嗯， 或第三个角色。 嗯嗯嗯， 当然有，对，我有看过蛮多朋友，他们可能第四个角色，甚至是性别上面或是各方面都完全不一样的。 酷哦。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发现这个东西对于 Z 世代而言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 会相对比较简单啊，比起我们， 嗯，对对对， 嗯， 啊，听起来我们好像老人之类的。 我不是啊，我1999， 我1997。那只是你自己在这些刊物的访问上面，还有目前我们规划下来的半年上面，有发现什么样你觉得特别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的事吗？ 就像刚刚讲吧，就是我们访问的这九位，他们其实都是在自己的擅长领域发展，但如果硬要去把那个领域拆开讲，他们其实不是同一个专长或同一个就是框架里面。 嗯， 像好比说我们有采访一位发型师， 是， 但他其实也不单单只有专注在发型设计上，他可能接触了很多像是策展，或是甚至他可能到国外去帮某个知名的演员去做发型设计等等。 嗯， 那其实都是有接触到发型以外的领域。 是， 对，所以就我认为说，其实，大家可能在18岁这个阶段会想要找到自己真的擅长或自己很热忱的事情， 嗯， 但是在找到之前，我觉得可以去就是多方面探索看看。 我自己最近蛮因为最近在研究那个就是 那， 因为这个其实我在前几天开会已经提过了，对，但是。也可以跟我们观众提一下， 嗯， 就是我最近在研究 Off-White 的设计总监， 嗯， 对，因为 帮大家问他谁， 他叫他的名字非常黏，大家回去打 A B 开头，应该就可以查得到他了。他的名字非常黏，因为他好像是非洲的，我忘记哪一个国家，然后移民到美国去， 嗯， 对，所以他其实是非洲的拼法，对对对。然后这位设计总监当然现在是 LV 的男装的创意总监了， 哇哦， 对对对。然后他因为他自己拥有的一些观点和经验，他蛮希望可以启发后面的世代。 嗯哼， 对，所以他之前做了一个巡回，就是在美国的各个跟设计有关的大学和科系，然后去做演讲。 嗯， 对对对。那他就是把他设计心法全部都公开。对，那会提到这个是因为他在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世代在做的任何事情上面，基本上你都需要思考一件事，就是为此时此刻的14到17岁的人们在关心什么。因为在这个世代，如果你可以掌握到整个世代面对到的议题和焦虑的时候，你做东西就会不再只是一个东西，而是它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 哦， 对，就是呀，举例来讲，就是 Off-White 很关注的事情是在两个矛盾的概念之间，如何用 有点幽默又有点讽刺的方式来做。 嗯， 对，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哎、欸，大家平常滑手机可能会出现大量的迷因图。对，迷因图就是在一个很现实的环境，把两个很现实的东西，或者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东西，那用幽默有趣的方式去拼在一起。 嗯， 对对对，然后这个幽默感是当代社会需要的。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其实在找这件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面，其实蛮可以运用自己现在所处的年纪的优势，然后去直接的运用直觉去思考说，哦，如果你是我原本要讲说，如果你是当代人的话，不过你就是当代人，你就是此时正在定义下个二三十年的这个年纪， 嗯， 对，所以你想要未来的二三十年是怎么样，那就我们蛮希望制造所可以带给你足够的能量，让你 自己来定义， 对，让你自己来定义，然后让你勇敢的去做。 听起来好热血哦。好，那我们要不要就是回过头来讲一下，所以接下来至少这半年， 嗯， 制造所会做的事情。 好 ，OK， 制造所其实分成了两个路线， 嗯， 对，那一个就是我们会从文化艺术的角度切入，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我们从比较偏向社会创新， 嗯， 的角度 ，OK， 然后来共同切入的事情都是我们想要透过你们告诉我们你们想要办的活动是什么，你们有兴趣的主题是什么， 嗯， 然后我们带着你们的意见，然后一起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做一场有趣的冒险， 嗯， 对。那所以公众参与的这个程度会是我们非常考量的一件事情。 真的75%， 哎，的确是，对，真的是。然后25%可能是我们希望带给同学启发。 嗯， 对，当然我觉得在这边讲启发这个有一点不成立了。 嗯， 对，因为毕竟大家其实年纪上面都差不多。 嗯， 对，但可能比较像是用我们身为就多了大家可能两三岁的这个经验，对，用这个经验，然后算其实比较像是经验传承的概念， 嗯， 对对对，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哦，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你该用学校里面有哪些资源， 嗯， 然后你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做，会做得比较顺利， 嗯， 对，这其实算是制造所比较希望着重的事情啊。 嗯，所以接下来会有几个比较实体层面的活动在二校，会尽量在二校宿舍去做举办。 对， 那除了实体活动外，其实这个 podcast 也算是一个蛮新的尝试吧。 嗯 嗯，至少我们是没有听过大学里面有在录啦。 对，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只有法律系有一位老师啊， 嗯， 对，他好像有在外面有开法律相关的 podcast。 对， 对对对，不过就是我们这个开。这个 podcast 基本上未来也会开放给就是我们听众们， 同学一起 来参加，同学们一起来参加。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规划到第二季和第三季了， 嗯， 然后特别是第三季的时候，我们会邀请让同学可能一起上来，然后来分享你所面对到的困难， 嗯， 对对，然后一起来聊一下， 一起来聊天， 对对对对对对。那在实体活动之外的话，我们还有做刊物， 嗯 ，OK， 那刊物在下学期的话会比较着重在文化和艺术，就它其实是一个东海文化的生态志嘛。 生态制， 就是，对，就是动态或生态其实都可以， 哦哦哦， 对对，就是我们蛮希望去剖析一下东海文化的整个生态系是怎么构成的， 嗯， 对，哪些人是可能不说掠食者啦，对，但哪些人是在滋养大家的养分， 嗯， 对，然后哪些养分是可以去运用的， 嗯， 这个我们蛮希望可以来做一个小统整， 嗯， 对， 在第一那叫什么第一季第一本，嗯，第一本刊物会就是我们像刚前面有提到说我们有访谈的九位算是非典型的成功人士嘛，就可能在世俗大家的定义下，他们不会，至少他们不会被商业周刊报道吧？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 其中一位有被金 周刊报道，其中两，我觉得其中两位会 啊，对对，其中有两位，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有一位，啊，其实这两位都是所谓我们不会觉得他成功，因为他们自己不会觉得他们成功了， 应该说他们自己没有觉得他们成功了， 对对，嗯，然后他们还正在前往他们心中理想的未来世界的样子。 对，然后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20到29岁中间，嗯，也就是算是跟我们的年纪蛮相近的， 嗯， 就是同一个算同一辈的人吧，嗯，然后会借由他们的故事，然后让就是可能同学去阅读，或者甚至可以有进一步的接触，让大家知道他们在他们的道路上是怎么走到他们现在这条路的。 对，然后大家索取刊物之后，嗯，我们会在这个第二季的 podcast 会在我们这个发下刊物之后，然后我们来进行。所以其实同学如果看到了， 哪一个人物你是有兴趣想要和他多做接触的话，其实可以上来我们的就是粉专，然后告诉我们 留言。 对，那我们会帮你来安排一下。对，你可以现场提问之类的。 嗯， 对，其实我还蛮想问子欣，就是 哈， 我们采访了这些23到30岁的人物， 嗯， 对，你会觉得23到30岁对你而言，你会是什么样的样子吗？或者他对你而言，他的意义是什么？ 意义是什么？你说如果我想象我自己在这个阶段吗？ 对对对对对， 我还真的是没有想过哎、欸， 嗯， 因为怎么讲？有啦，我是有大概就是思考一下，说我可能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嗯、 但是。就是我很难去具体描述说我30岁的样子 哦、啊嗯、OK 这个 很难吧， 我我自己给我自己的设定， 嗯哼， 是我大概在某忘记去年的某一个时刻的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听过， 对，就是我突然发现说我好像知道自己未来大概会变成什么样的， 那要不要说说看、就是、大概几岁 未来吗？ 对啊， 我觉得我指的是50岁左右的时候。 好， 对，就是我想到这件事情是从我死掉之后想要墓志铭上面怎么样被书写开始的。 哇哦， 对，就是我记得这我常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李敖讲过一句话，他说、嗯、谈恋爱是为了学会怎么分别， 嗯， 对，然后读书是为了学会怎么死亡， 读书是为了学会怎么死亡， 对，就是。因为读书它会告它会让你知道你这辈子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 嗯、 会建立你的思维体系、 嗯、 那你的思维体系就会影响到你怎么行动、 嗯、 那这个行动就会影响到社会，然后社会就会来定义说你的死亡是你的这一辈子、 嗯、 对，在它结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哦， 对，所以对，所以但是我看完那句话，然后我一直在想说可能因为我有一阵子的人生就是开始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看得比较淡一点点吧、 嗯、 对，然后也意识到说其实一辈子的时间就是这么多、 嗯、 对，所以好像那个你开始把每一分每一秒都看得特别珍贵的时候、 嗯、 对，就开始思考死亡这回事，然后我希望我蛮希望别人回忆我的时候觉得说哦干这个人一辈子真的还蛮酷的，就是没有人可以活得像他一样精彩 酷 对，然后这个又可以稍微连就是讲一下，就是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小时候我爸帮我取名叫 Vincent、 嗯、 然后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纹身然后跟梵谷的这个 Vincent 可以搭起来、 嗯、 对，当然我现在耳朵还在啦，不然也没办法录个 podcast 对，但是就有一首歌叫 Vincent 嘛，然后就在纪念这首就是纪念梵谷，然后里面有一句歌词讲说他看出去的世界没有人可以理解他看出去的世界有多美，然后和世人有多大的差别。 嗯， 对，所以当我在思考我自己如何死亡的时候，其实也间接在思考说我的身份是什么。 嗯， 对，就是这个身份，我终其现在答案会是我终其一生希望以艺术家的身份在做任何的事情。 哦， 然后对，然后那个就是一个艺术家怎么参与社会的模样。 嗯， 对对对，这个大概是我觉得我自己在50岁的时候。我希望仍然可以坚持住的一件事， 嗯， 对，就大家还是认知我，哦，我是一个艺术家，我正在参与社会，然后正在对社会提出问题和挑战。 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前一两个礼拜而已吧，就是还有一个工作坊，然后他是在讲，就也是跟创新思考相关的。然后那时候讲者就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那这个未来它可以是30岁，可以是40，可以是50岁，你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他就请大家写在纸上。然后那时候参加工作坊的人数大概是50个人，然后他就是一个一个看，然后就发现说有超过40个人，他们的未来是在写他们想要的工作，比如说成为某间公司的总经理，或者他们想要创业开一间公司。然后这时候讲者看完每一个人的就是梦想和目标的时候，就在台上说，就是当今天有人问你说你希望你的未来什么样子的时候，你要想的是你的生活样貌，而不是你的工作。 嗯、 就当你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还把就是你的梦想局限在工作的话，等于你没有生活。 嗯， 对。那我那时候觉得超有道理，就是会有种被震撼到的感觉，因为我们就是大家可能我不知道我们小时候有没有写过很多作文是什么我的志愿或是我的梦想这种很目标式的东西。 跟大家补充一下，我们有一位访者。 啊， 我们刊物有位房子，他小时候写我的梦想 当总统， 对，因为我是他小学同学，我偷偷看，哇，这个人竟然以后当总统，而且厉害的事情是他到现在23岁了。他的梦想依然是这个一模一样要当总统， 他说不排斥， 对，不排斥， 对，但也有可能对，然后我那时候就突然意识到说，就是在比较小的时候我们会比较会去思考我们生活的样貌，但可能在我们就是逐渐长大逐渐现实的过程中，我们会去思考比较现实层面的东西，比如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工作，我想要多少的薪水，那反而会去忽略我们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想要用什么姿态去生活， 是 就觉得就是会让我回过头去思考，说我之后会想要用什么样的就是样貌和姿态去过接下来的日子吧。 那你现在有稍微的答案吗？ 稍微的答案吗？我觉得没有欸，但是讲空泛一点点的话，是就是想要成为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吧，不管他是用什么方式去影响。 影响。你希望对于这个社会的未来有参与到？ 对。 OK。 听起来很有目标。 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未来的世代越来越重要的议题啊，对吧？就是好比说大家现在看到什么 B 型企业啊，然后越来越多，就我感觉上面当特别是台湾啦，就是大家的物质上面的生活开始到了一个水平之后，其实蛮多人越来越在意是我们要留给什么留给下一代什么样的一个台湾，对对对，或者世界，对。然后这件事情我猜想应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 对啊，我自己在面对到这个问题，就是所谓你想要的职位是什么？对对，就是你想要别人帮你拍出来的照片的身份，就是照片上面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和你自己在心里面看自己的时候什么样子。就我觉得这两个的确很容易产生很大的冲突， 会有落差吧？ 对， 感觉不是落差，感觉是反面，就是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对我的确觉得是很容易产生一个反面。然后大家在开始自己的行动 的开头，就是18、19岁的年纪，往往是因为自己想要未来到某个职位，所以去做这些努力。对。可是很快，大概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不出半年，对，我就开始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了。对，那个压力来自于说，你其实内心并没有这么的真正想要做这件事情，就你做起来会是痛苦的，可是别人又给你掌声。 我觉得另外一种是，你达到，然后呢？ 对， 就比如说你今天把你的目标设在某一间公司的 CEO， 那你达到之后你就没有目标了。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 就你已经到了你觉得你自己的人生巅峰吧。 可是我觉得在那当下那个巅峰期， 我觉得会是空虚的。 哦， 就你会觉得你没有东西去追求。 对，虽然我现在人生还没有什么巅峰啊，我可能在台湾大道上骑车是我人生的巅峰吧。对，可是那个感觉，我觉得就那个所谓的快感啊。对，它其实是一个生命里面的快感，顶多就是一个月大概就消失殆尽了。 你说开心的感觉吗？ 对对对对对，就因为别人怎么定义你而产生的开心。对啊，然后对，所以因为我自己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前面说我们身为比大家虚长个2-3岁然后可以分享的经验，就是我们分享的主要会是当你18到20多岁这段年纪里面会有的心路历程，这个主要是我们可以去来分享。 18岁真的离我好远。 对，但是我后来发现，如果要解决那个巨大的空虚或压力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重新用回来审视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没有必要成为那样，和你想要你在自己心中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里面慢慢的去学会把三者之间统一起来，然后享受在过程当中。对，那个享受在过程当中指的是你想要变成那个模样，你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那个付出巨大的努力，不管它未来成功还是失败，你都是每天等不及的要起床来做这些事情的。对。 虽然我觉得我现在想想，就虽然我觉得好像就是应该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是你的成就感和你的就是虚荣心的来源是别人怎么定义你啦。对啊，他一定是会先经过这个过程，你才会去体悟到他其实不是重要的。 是是是，但我对就是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如果能够体悟到下一步的话，其实人生当中的幸福感和快乐，至少我个人认为会和前面的那个历程是差别巨大的。 还有你的就是那叫什么， 你的心情，或者你的、就你就不会受别人的怎么去评断你去有所起伏。 对对对对对 对, 對，你因为你自己在内在会找到一个平静。对，然后那个平静带给你的快乐是快感无法达到的。 这就跟我之前跟你说那个，就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我觉得蛮像吧。 是小王子里面的吗？ 好像不是，我有点忘。反正他就是在讲说，他是一本书里面的一本散文，然后他里面是讲说，就是他不希望他的人生被任何标签或是框架所定义住。他不是这句话，他是类似的概念。 是 对 是，我觉得标签和框架也是我们后续可以来谈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大学它就是一个 被各种贴标签的过程。 对，然后甚至连我们在说 学生会、 对 政治系， 然后我们在甚至连在学术上面都是分门别类的、 啊。对啊， 对，所以其实这个标签和框架在创新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它会有一定的很大，应该说很大程度的限制 阻碍。 对，然后那个阻碍是在你脑袋中你必须去破解的。对，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后续我们也可以跟在 podcast 上面来聊一下。对对对对对，好， 好。 那关于制造所，子欣，你还有想要，你还觉得观众有哪些想要来听听看的吗？ 如果我是观众，假设啦，我会比较可能好奇接下来的 podcast 会录什么吧？还是我们要先透露，要吗？ 哦。 不然怕大家以为就接下来都是我们俩在闲聊。 哦，绝对不是，我们聊的东西都太严肃。 我们俩就到这边结束了，接下来不会是我们 對對對，接下来不会出现我们。对， 会有就是我们跟其他制造所成员的对谈，但就是因为我们有设定，先透露吧。第一季我们是五集，对，然后五集内容都是第一所是谈什么制造所，那接下来四集会从就是一样是贴近大家生活的不同四个层面去做出发，然后会是我们一样制造所的成员，然后两个去做对谈，但会有不一样的组合，所以我们会就是也期待会有不一样内容可以给大家。 对， 这样 讨论的范围其实从你如果考完期中考发现自己想要退学了 怎么办呢？教你怎么退学，教你怎么休学， 或者是如果你交了男女朋友，然后一周后你就觉得腻了。怎么办呢？对，总之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办。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 对 对，但是我们就是大家聊聊，然后也许我们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办。好烂， 至少你可以听听看我们怎么办。 对， 如果你觉得很烂，那就很烂。 对，那就很烂，我们没办法， 就不要做，可以当反面教材。 对，很烂的话，你就在那个粉专上面跟我们讲该怎么做。 对 对，然后我们 或是留言很烂。 对对对。对，反正我们其实希望这个 podcast， 因为毕竟是东海首例，对，那当然首例我们格局就要做的大一点点啦，对，所以我蛮希望这个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聊，然后没有政治正确，没有言论正确，对， 不会逼逼， 对，不会逼逼，对，然后反正这个东西师长们大概也，当然如果他们听的话很棒，对，但是大家 谢谢大家， 对对对， 谢谢老师， 大家想讲什么就可以讲什么的一个 podcast， 对。 如果大家觉得就是自己有很多话想跟大家分享，或者很多题材想要跟大家聊的话，也可以私讯粉专， 对， 我们也很欢迎。 没有错。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第一集就到这边吧。 耶、yeah! ！OK， 好啦， 好，那 各位观众晚安啦， 晚安， 拜拜。